各位，上次讲到嗰位龙虎山国督军马侯爷，因为兵败暗中出卖山国求出路，只身逃离东方国，几经波折秘密逃回去北国，路上向当地土匪买装有子弹的手枪。之后人性全无的土匪突然不只会抢回手枪，还要攞埋马侯爷身上的钱财，而采用先攞命后要钱的快刀斩乱麻办法。鼠目寸光的匪帮以为马侯爷恩撩鬼命，实是不堪一击之背啊！两个人同时合围袭击之下，一定是易如反掌啊！嘿，细未估到马侯爷在性命交关之下，突然耍出自己多年苦练的本领，快速原地翻关斗。这种技能呢，一经变种，又变成了好像车轮滚动咁，可进可退。车轮圆圆的形状，可以飞快避开前后袭击，而毫无损伤。嗱，咁样你来我往，又斗咗十几个回合，喺战场上已经身经百战，包括近身肉搏、刺杀经历，先练出嚟咁真正嘅马侯爷。而家忽然间闻到一阵阵血腥味吹嚟，心中就暗自欢喜啦，知道有转机啦。心谂血腥味一定系嚟自贼方两个人啱先受军刀之伤流血所致。啊，我明啦，越疯狂用力就会流血越多，越快冧低。冇错啦，冇错啦。哼，好彩本官而家系有惊无险，冇受伤。咁啊，接住又一闪再闪，又恶斗咗十五六个回合。两个凶恶土匪嘅牛角利刀呢，照旧刺唔中马侯爷喎。两阵营搏命进攻刺杀，照旧喺度继续。但系呢阵时，两个土匪嘅进攻动作呢就逐渐放慢。究其原因呢，系啱先马侯爷嘅小军刀起咗作用啊。土匪动作慢，是他们流血逐渐增多。那时头脑清醒的马侯爷心想，自己要快些找机会逃走才是上策，但又不用过急，要再拖一段时光，那就等于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上上之计策。那三个人的追逐刺杀，其动作就变成两人慢就一人快了，一方已经受到削弱，咁就等于呢阵时，因为有咗短军刀在手嘅马侯爷大不相同啦，系越战越勇，嘿，一轮快速反追逼之下，特别恶死嘅大旧土匪咧，因为肚皮中咗刀伤，伤势慢慢发作，就坐咗喺地下嚟，睇嚟唔可以再起身啦。而家打斗场上受咗脚伤嘅后生土匪咧，佢亦知道。两个人的进攻都打不赢，现在一下变成单枪匹马，那就不敢再追上继续刺杀而停了手了。这时照旧灵活未受伤的马侯爷见到没人阻拦，立即就夺路乘机急急逃走，顺手再执回开始打斗那时被贼脚踢走跌在路边用钱买来的手枪。今晚一场流血的恶斗，现在未见立即死人，但已经宣告结束了，不敢讲胜利，只敢急急逃命。走到好远之后的马侯爷，这阵时已经找到一笪静英英冇人见到的河边，慢慢洗着全身上下，包括嘴面头发，更重要最难容忍的是两个土匪可恶的贼血，知道自己全身都是。马侯爷觉得人流血这样东西虽然见过不少，不知点解，唯独贼血啊与众不同嘅，贼血啊零舍令人作呕，佢嘅臭腥味啊最令我马某呕吐噶啦。唉，好啦好啦，而家快啲洗干洗净，只系染污咗河水，自然唔关我事啦。而家嘅马侯爷啊，要用最快速度恢复自己嘅尊容，而大洗特洗河里边嘅水，心谂。今晚遇贼几乎误了本官大事，太不值得了。再次讲，算了算了，一切都过去，一切都会重新。 两日后的马侯爷呢，又骑上高头大马，继续穿州过府，怎样走法，走了多少路，没人知道。不过今日呢，又到达一笪特别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呢，特别在离东方国好近，离北方国呢同样好近。人在马背上的马侯爷而家又心諗啦，从而家开始照旧要单枪匹马继续骗天骗地骗人，计下太阳仲有几耐时刻先会落山先。呢阵时骑住马啱啱过咗草原，马侯爷又心諗啦，算来算去应该就系呢个地方，因为呢度好就好在有一条水深急流嘅大河。马侯爷一手执住一块厚硬木板，一手握住两日前用命加用钱换买翻嚟嘅嗰支短手枪。坐喺马背上嘅人四边望过，望南望北再望东西，确信呢度系鬼影重重嘅地界，除咗自己再有咩动静呢，就实系鬼，决唔会有第二个人嗰阵。马侯爷一咬银牙，调正最准确方向，用手指力扣响手枪啦，响声过后，子弹先穿厚木板，直打入自己大髀度，连发两下。呢阵时嘅枪声特别响亮，两粒子弹虽然有厚木板隔住，但系无情嘅手枪子弹已经直穿而入马侯爷嘅大髀度啦。呢阵时合埋眼忍痛嘅马侯爷，即时觉得天旋地转，顺手就将短手枪准确无误咁掉入嗰段深水特急嘅河流里边。手枪会冲到边度沉没呢？睇嚟天唔知地唔知，只有海龙王知啦。乜嘢事都敢做个马侯爷，而家有咩感觉呢？佢唔会话俾任何人知，佢已经中枪两发，会唔会冧喺马背度啊？睇嚟又冇喎，高头大马就冇中枪，听话熟练识途之马，只知道继续向前行，极觉极觉极觉极觉。但系啱先嘅枪声两响啊，打中咗边个呢？系边个开嘅枪呢？确实冇人睇见，但有人听闻啊！佢哋系边个啊？佢哋系守北国嘅边防国境嘅军人啊！呢阵时，一位巡逻队队长忽然间醒觉，佢问手下人啦：，诶，系枪声响，枪声响啊，听唔听到啊？有人就答啦：，听到啊。其中有人就讲：，我点解冇听到嘅？又有人话啦：，报告队长，我听到砰砰两枪，枪声系喺东方军嗰边打过嚟噶。队长就话啦：，大家听住啊，而家虽然咩动静都冇，我哋要快啲落马分散，避免暴露巡逻队目标。咁样时光过咗两刻钟，又听见报告队长，前方嚟咗一匹马，马背上好似冇人喎。队长就答啦：好，知道啦。过咗一阵，再有人讲话啦： 诶，报告队长，我睇见前方马背度好似有个细蚊仔咁。 咁样又过咗一阵，队长就忽然间落命令话啦：唔理嗰个骑马嘅人系边个，而家唔好惊动佢住。如果佢进入我哋正式国境，我哋就用三个骑兵再包围佢，捉获之后送到哨所处置啦。时光啊过得快，啱啱两日又见特别事情啊！北方国境哨所急急忙忙护送住一位先中枪后越境嘅人进入咗军医院，经过抢救。军医已经将两粒子弹攞出嚟，睇嚟呢度系重要人嘅病室，占咗好大嘅地方，只有一个人居住。呢度仲放住两大束鲜花同一小堆礼物，鲜花附带住一张字条，写住鲜花献给英雄人士。虽然未讲明边个系英雄，咁系人都明啦。呢个受伤嘅人就系英雄啊！不过有啲奇怪，怪就受伤嘅人未有名字，只系用代号称呼， 名叫三三三号。咦，就凭呢一点已经显出系重要人士，所以要守住秘密，禁唔准其他无关之人接近啊。不过有日夜晚，呢、這个三三三号病房内有人细声讲话，讲话嘅佢哋既唔系医师，又唔系护士，睇清楚之后先有啲明白，原来系有来头嘅人先得到探病嘅，人数啊只有两个。是咩人探病啊？嗱，离远睇见有一位手提公事包、身材高大嘅年轻人喺度企住，另一位身材饱满嘅中年人系坐住嘅。睇嚟只有嗰个戴近视眼镜坐住讲话嘅中年人，佢事前知道三三三号嘅病人系边个。中年人入咗病房之后，就细声自我介绍啦。恭喜你马处长，难得安全归来，真系唔容易。本人姓钱，系军部派我火速到嚟向你问候。我先话俾马处长知，据我所知，而家社会上唔少各界人士，佢哋都想嚟呢度慰问你，要急于同讲一句话，众望贵体早日安康。神秘探病人一段精炼客气得体嘅说话讲完，而家透过眼镜显出一副同注意嘅眼神，准确笑脸对住病床上嗰位半卧半坐、面有青菜色嘅马侯爷，喺病床度仲想还礼嘅，睇嚟系心有余而最终力不足，而家分明系有气无力。就算系咁啊，因为激动，尽力勉强细声咁答话。 下官是有罪之人，自问惭愧非常，马某何德何能，实在不敢享受上司的关怀。现在又劳烦钱先生各位阁下都来探望。 一连串快言语感激之情就好快讲不下去。 我马某。 声音微弱的马侯爷讲到呢处咽喉梗塞，终于就讲唔落去。咁细睇之下，原来讲唔出话嘅人呢已经滴出几粒眼泪。伤个受重伤下身喐唔得嘅人就急急攞手帮自己抹眼泪。呢阵时坐得比较近探病嘅钱先生又即时细细声安慰讲呢，马处长你唔使难过。本军医院胡院长话我知，你嘅中枪伤势好在唔喺骨，嗰两粒子弹虽然有毒，又好在系东方国内嗰边嘅地道土货。马侯爷当听到而家上级已经认定系东方土货，心中一动啦，喺度谂：， 单凭子弹，系人都会认定系东方军嘅货啦。理得佢系土货唔土货啊！ 停咗一阵，马侯爷细细声答啦：， 本人难过嘅系唔可以死喺战场度啊！ 突然痛哭嘅马侯爷。分明是由伤心滴泪一下变成痛苦样，病房里头上级派来的钱先生就急急安慰话了： 哎呀，马处长啊，千祈不要这么讲啊，我们军人的性命怎可以属于自己所有，而任由轻生丢掉性命呢？阁下应该知道为国珍惜生命的道理，留住性命要为北国效劳，有作为的军人只有保存性命才有机会为国家日后做更多事情，轻易丢掉性命是损失，轻生是匹夫所为，何来忠义之人用啊？ 钱先生就认真提高声音再认真讲了： 我们是军人， 是守国土忠心的卫士，怎可以轻易去死？再说战争胜败历来是兵家常事。我的话要越拉越长越远，可惜啊，可惜战场度回到来的人太少了。床上的马侯爷听了就故作惊异，急忙就问了， 大概归来人往往都无面目见本国父老，宁可死在战地啦。 非呀非呀，我想讲的是东方杂牌军联合头方日蒙，实在是令人难明白，更加不要讲是捉摸了。我们出动二十几万人马认准时机攻打东方国是啱的，开始那阵一路旗开得胜，点知再深入就成了那个样了。唉，就眼前估计，我哋嗰批东征人马三分之一已经冇咗啦。打后嘅日子难预料，剩低嘅人想撤退已经冇可能。近年来有命翻嚟嘅人，净系马督军你一个咋？ 前长官一串哀鸣，实在惊人。床上的马侯爷听了虽然未见答话，表面早就现出极其难过了，其实心里面反而得到一阵欢喜。他想， 你的话讲得清楚又明白，如果不是我马某聪明的话，又怎会有命回来呢？如果不是马某办法高明，先用木板隔住自己开枪打伤自己，子弹的力量估计得万分准确，啱好子弹留在大髀里头，哼，今日又怎可能反而做到大英雄呢？真是葡萄美酒夜光杯，欲饮琵琶马上吹，醉卧沙场君莫笑，古来征战我一人会。唐诗由我改写啊，妙极啊！ 忽然间又谂啦， 好系好啦，唔好忘记古人教导吾日三省吾身嘅金玉良言啊！马长官啊，马长官，喺上司派嚟嘅人面前要万分谨慎小心啊！呢种人会使你成功，呢种人更加容易使你身败名裂，是非同小可的人物，你切莫得意忘了形，先有大奸后有大恶，作假一定要高明，变戏法要记住，叫在最痛苦之日能够装出欢笑自如，而不会露出丝毫不足之处，又要在最得意快活之时，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，立出做出最痛苦的状况，而不被所有人发觉。君不见又有古诗四句咩？是这样讲的嘛。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礼言下事时，若是以人当年死，一生真艺有谁知？过往的嘢随便点讲就点讲，点讲都得的，但是骗术高明才会变成事实。 在病床上的马侯爷不停地断断续续想着再想着怎样才是最高明。那病床前到来探病的前长官呢，已经发现马督军虽然在这里会客，看神情实际他一定是走神了，他走神实在在想着很多事物。马海喺度作紧大话呃人啦，到底佢有冇破绽俾人执到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。